不义的人们和他们的朋友一样必得一份刑罚，所以叫他们不要催促我。伤灾不信道的人们，当他们被警告的日子来临的时候，伟大的安拉至实的语言。